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亲赴献地，对于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各部队的弹道火箭发射训练进行了指导。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和国防科学研究部门的干部参观了训练。训练由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各部队参加，这些部队承担着有事实打击太平洋作战地区内美帝侵略军基地的任务。这次发射训练的目的是重新检查那些已经部署已被实战的经过性能改良的弹道火箭的飞行安全性和制导命中率等可信性，评定并检查火星炮兵各部队的实战能力。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到达发射场，具体的了解弹道火箭发射训练计划和那些经过性能改良的弹道火箭的战术技术数据后，向战略军司令官下达命令进行发射训练。训练上，火星炮兵部队的火箭实战运作能力和弹道火箭的战斗性能是被评为完美无缺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于弹道火箭的连续发射训练获得成功，进行的毫无缺点，表示十分满意，并表示热烈祝贺参加训练的所有战略军火星炮兵。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强调，要继续扩大在以主体朝鲜的第一颗氢弹的雷声，拉开庄严序幕的历史性今年接连发生的增强核武力的奇迹般的成果，并提出了在千方百计的增强主体核武力，来进一步提高军事遏制力方面的纲领性任务。